受养的是大同州民的一份，问我是什么声音，我说是灵感的摇魂与无声也无声，有谁知道我是谁，只有了无言的是天光天空，你问好无恙也爱从容，回首在问我无名的心，心又在何处空空青春，问问大海的涛声，你们可曾知道无言的永生，我出火往来又向何方去，我未来世间我到底住在何地，天涯已过尽，鸟外山子此天是火影，我愿的是我能告诉如同命生死人乱才之子，或许无言语大龙家中无影，我养的是应该怎么养出个人，那要有一路我心的光阴我上去，祝你到达一人品留下担心，我是的对人要有评论，结局无高就准，要看多少我伤心，我还于人生，我也是默默在梦，一直无言有见分，有见有见分。